影片呢也是正式定档2017年的4月1号。该片自今年9月份杀青以来，一直是深藏不露。本次发布的物料呢，首度勾画出影片冷调的悬疑质感，既有血腥的犯罪现场，也有天才的对决。作为东野圭吾的巅峰之作，小说《嫌疑人 X 的现身》呢，以极致的反转和情感震撼了无数的人。导演苏有朋形容这是一个分不清是罪案还是爱情的故事。他说这是一部情节缜密的高智商电影，但同时呢也隐含着一个比较绝望的爱情故事。两方面我都会真实的还原，更多的空间留给观众思考，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林俊杰 Always Online。 这里是 MyF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100.5 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习惯离别，还不敢亲热冷拥抱，很不能让老天的 处知道，想用悲伤证明这一场凑巧的相识比生命还重要。 I could I now 渐渐适应很多事情没预兆，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稍安不躁，最后还在笑，最重要一切会安好，我知道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都好像没有大不了，不哭不闹，突然的烦恼没必要。 莫文蔚的一首一切安好，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 Kevin，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出品，由饥饿游戏的女一号詹妮弗·劳伦斯和侏罗纪世界的克里斯·帕拉特首度合作并联袂主演的年度科幻冒险巨制《太空旅客》正在全球热映中。那么最近呢，新生代实力创作天后邓紫棋为电影创作并演唱了中国区的主题曲《光年之外》，即将发布。缠绵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将这部太空科幻 电影中极致浪漫的深空爱恋演绎的大气磅礴。据悉呢，电影中国区的主题曲 MV 将会在12月30号与大家见面，电影也将正式定档2017年1月13号登陆内地大荧幕，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张清芳《大雨的夜里》，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来自 Jason Derulo Want to Want Me， 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在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12月27号呢，也就是今天，鹿晗的全新迷你专辑 Explore 正式发布，包含了《微白城市》以及《Ski to Ski》两首歌曲。鹿晗呢再度携手法国制作人组合，展现自己的音乐审美。鹿晗的全新迷你专辑呢，自倒计时开始就延续了上一张专辑的神秘风格 ，X 概念和无真人出镜的海报呢，更是引发了大众讨论。从经历到探索，这张专辑不仅是鹿晗探索音乐世界的温暖音乐作品，同时也是对冬季意象的再度定义。也期待更多单曲的发布吧。我们继续来听歌，温色上来自任贤齐，依靠，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一下将他的好都忘掉。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认认真真的去爱，就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就是不是你的就是你的。至少你还有我，还有我，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我，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来我的怀抱。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想想他的好都忘了。没什么

才看到你灿烂一面。其他的对我来说不太起眼，只有你在我心中才画无限。喜欢打开电视机看你表演，你的声音陪着我每分每一天。哦，当你站在那个舞台，哦，期待你看过来，渴望总有一天你会被我崇拜，你的眼神颠倒爱上我，穿的白衬衫，哦，被你代言的包，不管别人怎么笑，我对你崇拜，好傻，但我还是乐在其中。 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来自五月天的一首《天使》，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由环球影业和照明娱乐联手打造的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呢，已经在12月21号在北美上映。作为曾经合作推出过《神偷奶爸》系列以及《爱宠大机密》等动画电影的黄金拍档，再度携手推出的最新力作《欢乐好声音》，一经上映便是燃爆了海外的圣诞档，五天累计突破5000万美元，首周末票房呢更是突破了3300万美元。此前呢，《欢乐好声音》凭借高质量的制作水准提名第74届金球奖最佳动画片。影片上映之后呢，动人又令人捧腹的剧情，各具魅力的动画角色，使得影片赚足了观众缘，口碑也是一路走高。开画以来呢，成绩不俗，紧随上映月一周的《星球大战：侠盗一号》之后呢，遥遥领先同日上映的《刺客信条》和《太空旅客》，成为了本周北美票房第二名。那么即将引进之后呢，在中国相信也会有不俗的票房表现。 OK， 我们接下来听歌，欢迎送上来自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想再见他，就算再多代价，就算再次开伤疤，和他说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深爱，爱听请锁定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爱 不要再孤单，来自徐佳莹。也多么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夜，可以有一个人为你唱起这样的一首歌，给你带去一份温暖，来关心你过得到底好不好。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陪伴你的夜晚时光依旧是 MyFM 不眠夜。其实有的时候呢，年轻最大的财富就是能够有一种冲劲儿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管结果如何。比如说继续来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讲的就是有一种想要爱你的冲动。为你送出来自萧亚轩《冲动》，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很感激

不想再谈，也该留些话画上句点。爱情不是谁欠谁还，只是该说了就算，当然的也可以这样散，但是别让我在街上一个人站，多孤单。我走 T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 FM。 Tonight I'm gonna 고 아픔을 숨긴 채 앞으로 더 비뚤어질래 네가 미안해지게 하늘에 다짐을 쏘아 깨진 내 말 쏘아 네가 칠해진 눈빛이 무서워 나 싫어 나 왜지 두려워져 돌아가고 분대가 되어도 사랑하고 분대 상대여도 뭘 어쩌라고 돌이킬 수 없더라고 너 하나 믿고 마냥 행복했었던 내가 우습게 남겨져서 슬기 싸움 가라고도 맹세했었던 네가 결국엔 영원한 건 절대 없어 결국엔 넌 변했지 이유도 없어 진심이 없어 사랑 같은 소리 따윈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다가 내버려둬 어차피 난 혼자였지 아무도 없어 다행히 없어 사탕 발은 위로 나온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오늘 밤은 나를 위해 아무 말 말아줄래요 원장에게 나비에게 흔들 줄 몰랐는데 내가 보고 싶어 来自 G Dragon 的一首《狂放》，这里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爱情从来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大千世界里，芸芸众生中，每一天都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有些看见了，有些却看不见。有一篇文章中曾经说到，最深邃的爱都是见人羞，惊人问，怕人知的，因为一旦公开呢，就会走样和变味。你是看不见我的时候最爱你，因为我在看不见你的时候才最想你。有的时候呢，情爱就是这样的，说不清缘由，甜蜜和伤痛也始终相伴，可能影子情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马上为你送出来自许美静《影子情人》，此时最近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二十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I'm not 加快灵魂转得像个魔术疯狂、yeah、让屁股跟随摇摆转起笔下跳芭蕾 专属音乐电台 Wi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北京时间来到了22:45，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WiFM 不眠夜。那么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J-WiFM1005， 可以跟我聊一聊您的音乐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我已经送上来自张赫轩《我们不该这样的》，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WiFM 不眠夜。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好几次也都想算了，可

My 100.5. I'm a fan of music. Music 40 starts now. You 是如此的美丽，如听那雪山融化的声音，热烈生命向着远方前进，你是如此的清晰，如听见人间花 胡彦斌的一首依然是你，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 Kevin。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天津地区今夜间到明天晴转多云，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有轻雾，微风-6度到-2度。那么明天早上出门注意保暖，体感温度呢达到了-11度。未来三天以晴或多云为主，风力适中，雾和霾见缝插针，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保暖喽。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王菲《流年》，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是个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

真相是简单平常，像孩子一样眼神透明闪亮。 存在的力量来自朱丽静，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 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FM 不眠夜。那么在前不久结束的《蒙面唱将猜猜猜》中呢，静居的女帝和爱嗑瓜子的猫深情地演绎了一首爱情电影，从高音的 PK 到扎实的台风，更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之间的火药味十足。一向擅长演唱情歌的张碧晨对阵的这位呢，似乎是以唱古怪歌曲为名的师姐，各自使出了浑身解数。在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选手的演绎之下呢，这一首爱情电影似乎也是焕发了新的光彩。这首来自于天后许茹芸的歌曲，在之前就和著名的音乐人熊天平合作对唱过，也成为了很多的情侣秀恩爱的必选曲目。你是否也和爱人在 KTV 唱起过这首歌呢？马上为你送出来自许茹芸、熊天平《爱情电影》，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爱上你，天天思念你，汪汪汪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来自许茹芸的一首《不爱我放了我》，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为你送上一首充满了回忆的歌曲，带你回到2003年，那时还是双 G 恋的时候，蔡依林签约了新东家后推出的首张国语大碟《看我72遍》，也是一举奠定了她的天后地位。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当初为蔡依林所写的《说爱你》，也是让我们突然之间回到了青涩的校园时光。马上来听蔡依林《说爱你》，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听，一心就飘过去，好可惜你没发现我怎么想到是回去，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ambush，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就请给我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 永远不能年轻。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伤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我、oh。 只想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而后我，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 动力火车的一首背叛情歌，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么在冬天呢，很多朋友认为只要裹上厚厚的羽绒服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在冬天呢，如果不戴帽子的话会极易损失热量，此外呢，天气寒冷令血管收缩，对于脑血管的病人来说呢，很容易诱发相关的疾病。除了头部的保暖之外呢，脚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慢而少，皮下脂肪比较薄，保暖性也较差，一旦受寒会反射性的引起呼吸道黏膜毛细血管收缩，使抗病能力下降，导致上呼吸道感染。所以说头和脚也要重点保暖的，你记住了吗？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暖男李健的一首日落之前，随时随地好音乐，现在 MyFM 100.5。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以为早已过了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握紧你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 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面前还是孩子。 感伤，大声说再见，我永远爱你，不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想念你，你不必担心，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再相遇，我会想念你，你不必担心，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 来自张震岳的一首《我会想念你》，随时在新航音乐继续陪伴你夜晚时光的，依旧是 My Fan 不眠夜，我是 Gavin。时间来到了23:45，到这里呢，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 Fan 不眠夜也要接近尾声了。马上为你送出这时段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徐良的《心跳时光》。那么稍后呢 ，My Fan 101.5会继续为你送上不间断的好音乐，陪你一直到天亮。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保暖喽。啊，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 Fan 101.5。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 Fan 101.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 FM。 天暖暖的风，借光灯闪闪的动弹，是我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咚咚，心跳咚咚，是谁是谁给我感动，风风还等什么，快跟上来告别寂寞，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借光灯闪闪的动弹，是我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学作用，风风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借光灯闪闪的动弹，是我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夏天暖暖风，聚光灯闪闪动，看时光

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 这么寂寞的恋爱算什么？用你指尖缠我，用热吻逃避。 不受干扰的40分钟好音乐 Music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